状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国庆期间，为保障游园安全顺畅，香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5家热点北京市属公园实行预约游览、高峰限流的措施。圆明园金秋游正在举行，这次为市民献上精品菊展、圆明园流散文物展、圆明园文化艺术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年金秋，圆明园都会在寒秋馆举办精品菊展，今年的展览将展出独本菊、多头菊、悬崖菊、石锦菊等珍贵品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第12届长城红叶生态文化节正在举行，将持续到11月4号。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中的红叶林景区有红叶树50000多株，由于红叶林景区平均海拔比市区高500米，再加上古长城的围挡，使红叶林景区成为北京秋天赏红最早的地方。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在房山区韩村河镇天开花海景区举办，活动将持续到本月底。第5届西山八大处文化节暨第31届八大处重阳游山会正在举行。八大处设置有重阳敬老主题园，园内有重阳糕、菊花白酒、菊花茶、老年保健专家义诊咨询以及书法等多种项目。65岁以上老年朋友可以在这里感受重阳敬老传统文化，获得重阳祝福。位于山西汾河岸边的太原博物馆正在展出来自故宫的1000多件文物，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异地展，请听报道。 这次故宫展名为紫禁风华，历时半年，包括清代万寿盛典展、故宫珐琅器精品展、明代御窑瓷器展等7个曾在故宫展出过的特展。单霁翔表示，本次策展兼顾了文化性和互动性， 除了7项展览以外，还有包括我们的数字展、文化创意产品展、青少年的知识课堂等等，更加立体了。 七大特展之一的富山及明末清初名家行草书特展吸引了许多观众，因为明末书画名家富山就是山西太原人。这个特展把山西晋祠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馆藏的富山书画与故宫院藏的作品进行了对照展示。太原书画院原副院长、93岁的画家赵梅生观展后非常兴奋：“ 富山，这是我们陕西历代到现在最高的书法一把手，很震动我，打开眼界，历史留下的东西不可复制。” 单霁翔告诉记者，故宫186万多件藏品中，目前在紫禁城展出的比例仅在2%，而异地展则给了更多文物与世人见面的机会， 让这些文物藏品不是回到库房再沉睡，更多的呢能够融入到各个城市的文化生活中，更多的展览走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过去的6年多，我们已经有150多项展览走出了故宫博物院的馆舍，应该是全世界博物馆走出自己馆舍举办展览最多的一座博物馆。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有所好转，气温适中，较有利于节日的出行。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雨后北风逐渐加大到三到四级，阵风可以达到六级左右，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傍晚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假日期间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我们假日期间和大家回顾的经典系列电影。 嗯，这个系列电影，这个利用假日期间咱们一口气看完啊，将会是特别的爽快啊。嗯，当然了，这么多天每天一套系列电影，估计您也撑得慌是吧，也挺累的。另外这个好看的系列电影啊，它也很多是吧，这个影史上经典的系列电影数不胜数。 对， 我们这两天呢只是抛砖引玉啊，以什么为线索呢？我觉得就是跟今年我们这个很多电影的热点啊是有关的。 嗯，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系列就是侏罗纪系列啊。今年的一部侏罗纪世界二又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观影的热潮是吧。六月份在咱们这上映之后，反正我是特别的爽快啊。甚至可以这么说，不亚于就是当年我在家看 DVD 看那个侏罗纪公园一的时候那种感觉。 你喜欢的放生系列吗？啊，这个侏罗纪世界到第二部的时候已经开始放生了啊，就是为下一步做准备了。 你听咱们这个用语极尽揶揄的意思。 没有 是吧， 这个哎，你这个善心大发是吧。我们但是很多人是看到世界的时候就想起当年的公园，这是肯定的。对吧， 是这样的， 这公园系列还是更经典嘛。 对， 到目前为止你看加上侏罗纪三个字的所有的影片算在一起，你个分数啊就是还是第一部最高，再没有能超过的。 对，这个可以这么说啊，这个侏罗纪公园啊，这真是啊斯皮尔伯格导演就是送给我们这个比较独断专行一点说啊，80后小朋友们的一个挺吓人的礼物啊。 嗯， 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电影之后，80后到后来90后甚至00后，就是大家对恐龙的那种印象没有说啊多么可怕呀吓人啊是吧，大家说这个是上古的这么一种生物，但是都很喜欢它，包括你多这个龇牙咧嘴吓人巴拉的那恐龙，都有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它。 对 啊，我还记得就是前一段带着我们家宝贝女儿去看了一个恐龙的实景演出， 是国家体育馆那个， 对 叫 远去的恐龙 啊。 这么说故事情节那肯定是跟电影是两回事儿啊。但是他呢就是通过这个虚实的这个景致的一个结合啊，让人感受到了就是这种就是世界的这个变化，巨大的变化。火山呢是吧，海啸啊，沙尘呢，确实给人很震撼。 虽然我没去看过那实景演出，但是据说这个给高评价的人非常多。 对， 而且我觉得咱们在说的时候恐怕就有朋友在去那儿路上。 是的啊。那么就一下子让我又想到了这个系列啊，侏罗纪公园啊。那么一切的故事呢就要从最早的这一部侏罗纪公园开始了啊。不知道各位是从哪个渠道看的这个电影呢？我是在它上映之后很长时间了啊。别人跟我说有一个恐龙电影啊，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当真了啊。说这个是不是真有这个技术啊。 我跟你不一样啊，我基本上跟他美国人同步 了。哦，哎呦，那 不是那个时候录像厅短 哦，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那个有激光影厅了。 嗯， 哎，那个在90年代啊， 嗯， 跟大家一块看恐龙的那个记忆是这一辈子，就是恐龙在活生生的在荧幕上的第一次，也是这辈子不可能忘却的记忆。 哎，那我们就来回听一下啊，第一次见到恐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看看剧中人物是怎么表现的。 减速，慢慢，停停停！ 不该在这儿。艾伦，这类物种在白垩纪时已经灭绝了。我是说，这东西是，这东西这。 看呐，这是一只恐龙。 啊，是啊。 做到了，你这疯狂的混蛋做到了。 艾莉，咱们应该把它说成是冷血动物的树丝雕，完全错了，它是热血动物。 它也并不生活在沼泽地里。 它的脖子长25还是27英尺？ 恐龙，30英尺。 30英尺。它能跑多快？ 我们测了一下，暴龙的时速是32英里。 你说暴龙？ 嗯。 你是说这儿有暴龙？ 嗯哼，再说一遍，我们有暴龙。 快蹲下，别晕倒。 格兰特博士，谢德塞特勒博士，欢迎光临侏罗纪公园。 好啊，这个反应是想当然的啦，这个大家都是觉得既惊讶又害怕， 嗯 嗯，同时很多人表示很惊喜，是吧？嗯，恐龙这种生物呢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啊，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到底这恐龙是怎么造出来的？反正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人说的太有道理了，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能造出恐龙来的话，那这是唯一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为什么？这确实是电影的这个编剧去编的好啊！ 哎， 斯皮尔伯格把这一场戏安排的，让无数的人就相信以后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 嗯， 就这个途径。 哎，而且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奇妙是吧？ 嗯， 就是很神奇。 嗯， 真的是在电影里面出现，你觉得还特别相得益彰。 对 啊，然后这种生物还真的就被造出来了。哎呦，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但是呢，随着这个事情的发展哈，我就记得什么是这个事情的转折点呢？就是嘎巴一声停电了啊。 嗯， 一停电这公园可就坏了菜了。 对 啊，那么一个设施完善的这个区域分割，就是管理非常严密的公园，没电了，你说这个坏了菜了。 嗯， 人和恐龙全都到了一个最原始的生存状态当中，互相直接的面对。哎呦，我们几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 嗯， 啊，我现在不敢回忆。咱们这样，咱们听一段这个啊，听一段这个如何造出恐龙的啊，那一段还是比较温馨可爱的。 好， 啊，好吧，咱们来听听。 你好， 要知道基因不能再次完整的 DNA 链。 你好， 不填补序列空隙根本不行。 原始脱氧核糖核酸如何取得？还有上哪儿去找1亿年前的恐龙血呢？ 什么什么？彤彤 ，DNA 先生，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那滴血，你一滴血就有几十亿 DNA 链，而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砖块。像我这种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蓝图，有的时候灭绝了几百万年的动物，例如恐龙，也会留下蓝图让我们去寻找。我们只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1亿年前的蚊子就像今天的蚊子，像今天一样吸动物的血，甚至吸恐龙的血。有时候吸了恐龙的血之后，它们会停在树上休息，被树枝包住，时间一久，树枝硬化成了化石，就像恐龙的骨骸化石一样。树枝保存了蚊子，树枝化石又被称为琥珀，它包住蚊子等了几百万年，直到侏罗纪公园的科学家前来，他们用高科技 抽取蚊子当年吸出的血。这就像中奖一样，就这样有了恐龙的 DNA。 哦，现在我们能制造恐龙宝宝了。 这段过程当然要配有音乐了，就是那种嘣嘣嘣激昂的进行曲，只是曲子还没做好，好，先继续参观吧。 好啊，张总，我们听到的是《侏罗纪公园》第一部当中一个片段啊，就是怎么把这恐龙能够制造出来啊。那么随着第一部结束之后啊，第二部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难拍，是吧？从来这个获得特别大成功之后，这第二部电影啊，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呢，对于我来说，这个记忆反而比一更加 清晰，是吧？啊， 因为这个年龄长的是增长了，然后我记得应该是上小学，然后呢，大家是在电影院当中集体组织观看的。 哦，你们都有这个条件， 幸福不幸福？你说，而且没说是《侏罗纪公园二》，《失落的世界》，直接叫的这个 副标题，直接变成主要的标题了， 是看《失落的世界》啊。哟，那时候就真的很震撼。啊，两个场景给我这个印象最深刻，一个就是恐龙跑大街上去了，开始撞汽车，第二个就是，好像是，他们这个有一个小姑娘练体操的，是吧？这个最后发挥出来了自己的这个能量啊，把这个恐龙都打败了，所以那时候是第一次感觉到说，其实这个他这种灾难电影啊，他还是要讲求人物的变化的，一开始是一个懦弱、胆小、不自信的，最后在这个危急情况之下。还能够展现出自己的这个能力来， 成长， 这个也是说这个电影比较厉害的地方啊，它不是简简单单来给你展现这样一种奇观啊， 这个可很好理解啊。我们知道《侏罗纪公园》一共这三部啊组成一个系列的话，那么这个公园的第一部、第二部，它都是斯皮尔伯格自己来导的。到了第三部的时候，你看今天啊，他们都有这个说法，就是《侏罗纪公园》第三部应该被开除出《侏罗纪公园》系列啊，因为第三部已经确已不是他的作品，而且甚至都不是原著小说里面的东西。 是， 所以这个二是难能可贵的一部续集佳作。 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它的情节啊。这个情节呀、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对《侏罗纪世界》。第二部我也比较感兴趣，就是他从故事的角度也特别好的去展现了当恐龙出现了之后，人们啊，就是人类对于恐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会发现有人就是急功近利，他很贪婪，有人就是非常纯粹的想去保护，对吧？那么就会发生这个争执和问题。所以你就想，恐龙这种动物在这个电影当中，它是不是，它虽然是实实在在在这里的，但它其实是有隐喻的作用的啊，它可以证明很多东西能够带给人类这样的一种思考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侏罗纪公园》第二部《失落的世界》这里边的剧情，就是这个杰夫·高布伦啊，他是为什么能够答应要去小岛上前去考察。 哦，马克姆博士。马克姆博士，到这儿来和我叔叔分享故事来了。 随便你跟华盛顿邮报和那些街头小报说些什么，但是我在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也知道。 你真的认为每个选择那样做的人都是心怀鬼胎，甚至连格莱斯和蒂姆也一样？ 别把他们扯进来，这不是一场游戏。 确实不是，不过你去岛上之前曾签过一个保密协议，不想为人提及到你所看到的一切。 我是没有守信，但你却隐瞒了三个人的死因，你还欺骗大众，让他们以为我是个疯子，害得我名声扫地。 我们会对你的伤害付一笔丰厚的赔偿金。 那是堵我的嘴，是对我的侮辱。你虚构事实，掩盖证据，不仅毁了我的名声，更重要的是， 我记得是因为你向出版社兜售你的故事，所以你所在的那所大学把你开除。 我并没有兜售什么故事，我分文未取，而且怎么都 是 真相。 那只是你的版本而已。 真相只有一个版本。 好了， 国际遗传公司不能够再。 公司由我来负责，我会维护其利益的。 由你负责，阿姆纳先生呢？ 我只需向董事会交代，而不是我舅舅。相信我，你的问题微不足道，只要再过几个星期，人们就会永远的忘记了。 可是我不能忘。 小心点，这件衣服你可赔不起。你是对的，我错了，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吧。幸好还在地区， 你说 Beach 努布拉岛只是一个向游人开放的展示中心，索纳岛上的地区才是创造他们的地方。距离努布拉岛有80英里，我们在那儿孵化并饲养他们几个月，然后把他们送往公园。 是吗？我没有听说过呀。 公园的那次事故以后，可达丽莎飓风摧毁了 B 区上的设备，这是天意，我们必须离开那里，让他们自生自灭。你不是曾经说过，生命总会找到出路？现在岛上已经拥有了完整的生态系统，各种物种分群而居，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4年来，我们一直尽力使之避免人类对其进行任何的干扰。 你说的对，现在看来恐怕只有隔离是最好的办法了。不过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感到很震惊。你说他们都还活着，你知道如果没有赖氨酸的供应，7天内没有酶的补充，他们就会死亡的，怎么能活着？ 是的，但是他们生龙活虎，简直难以置信。这也是我要小组找出答案的原因之一。 小组？ 我组织了一个探险小组进入了小岛，是这样的。来，谢谢。而且我要把他们所见到的壮观的活化石通通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你还要派人进去？ 没错，那些恐龙不会知道他们在那儿，影响很小，他们只是做观察和记录。我们的卫星红外线图显示他们的领地意识极强，食肉恐龙在岛中心，所以队员只待在外面就行。别担心，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是的，不过你总是在犯新的错误。John， 就是说还有一个岛上有恐龙，而且没有栅栏，而且你要派人上去，而且是很少的几个人，就在地面上，没错吧？这次你要骗哪四个疯子去送死呢？ 我的话的确很难说服他们，最后还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有摄影师尼克·范·欧文，野外设备专家埃迪·凯尔，还有一名古生物学家，而且我希望第四个就是你。自从公园出事以来，我们已经濒临破产，公司里有人想利用 B 区来解决财政危机，他们计划已久，我一直阻止他们的计划。但是几个星期以前，一对乘快艇旅行的英国夫妇无意中上了岛，他们的小女儿在岛上受到了恐龙的伤害。但是这个小女孩她没事，她没事。但是董事会利用这次事件控制公司，现在在这个失落的世界被发现和掠夺之前，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只能利用公众舆论来达到保护他的目的，但是要得到舆论的支持，我需要一套完整的照片记录，那些恐龙在自然居所中生活的记录。 仅仅4年，你就从资本家变成了自然保护主义者，真了不起。 这是我们的最后机会了。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啊，张总，我们听到的是《侏罗纪公园》第2部《失落的世界》啊，那么多这个惊险的场景没给大伙儿听，主要听的是这个，

啊，还是可以的。 嗯， 那你要不信，咱们就来听一段啊。这一段就是怎么出现这个三的这个情节了呢？怎么他们又跑那公园去了呢？ 嗯， 那是因为有一个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这么一个理论嘛。其实就是，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执拗的啊，这个叫保罗，他是一个商人啊，他就是说，非得要去这个索纳岛是吧？因为他要干嘛呢？他要跟他的妻子啊，非得在那儿举行这么一场，很别致的、很独特的，就是蜜月是吧？而且说他们很厉害，人家那个，通过关系，人家可以在那个地方呢，能把飞机降得很低，那自己去不行啊，得找专家陪同啊，就找到了我们说这个恐龙专家。这个主角啊，来，那咱们就来听一听这不怕死啊，寻求刺激这一对啊，来听听，这就是《侏罗纪公园三》的开头的原因。 格兰特博士吗？我是科比，科比企业的保罗·科比，这是我的名片。 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科比先生？ 首先，我非常崇拜你。其次，有个建议想和你讨论，请你赏光今晚与我和我的太太共进晚餐，由我请客。 谢谢你的好意，我才旅行回来，很累，改天吧。 相信我，去了肯定不后悔。 那就这么说定了。 哦，我最欣赏这种精神，那就今晚见。 你啊， 我来介绍一下， 科比太太， 阿曼达，这是比利， 你好， 科比太太， 你们喝点什么？ 啊，冰钻鸡尾酒， 来两杯。 我们很崇拜你的工作， 非常具有启发性。 阿曼达和我喜欢户外生活，我们几乎参加过所有的探险团，去过尼罗河、加拉帕戈斯群岛、卡拉昆仑山脉。 对对对，我们甚至预定了月球首航之旅。 所以在我们结婚纪念那天，我们想来一点特别的活动， 那种一生都难忘的事。 所以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到索纳岛去探险，希望你们做我们的向导。 您的酒。 谢谢你的赏识，可我很忙，不过我倒是可以介绍几个非常合适你的人给你。 不不不，你最合适，你曾经面对面见过他们，谁也无法与你相比。 可是按照规定不能低飞，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什么。 哦，是吗？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特许我们可以低飞。 多低？我不是飞行专家，但我知道可以飞得比别人低的很多。 据我所知，足够低的，想要多低都行。 真难以相信。 因为我的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我结交了不少高层朋友，连哥斯达黎加的政府也不例外。 你的参与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成功的关键。 科比太太， 当然了，我们也愿意捐款支持你的研究，博士。任何数目都行，格兰特博士。告诉我要多少钱？ 好，掌声！我们听了这一段，这是来自《侏罗纪公园三》啊，这个被张帆拆除了啊。其实，你要光听这个，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啊？这个要比起前两部这个，哎呦，这个分量啊，这个情节的分量差太多了啊。没有什么这个叫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啊，也没有什么。叫金钱啊，道义啊，或者叫生物世界平衡啊，是吧，环保啊，也没有这类大题材。这就是一对执拗的夫妇嘛，但是其实你再往下看，你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他们所谓的这个什么呀， 理由 其实根本是假的。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的圈套在里面。 这一对夫妇离婚了已经，他们是用计啊把这个专家骗到了这个岛上，是为了去寻找他们这个自己的儿子，他这个儿子在这个岛上走失了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比较聪明的，就是你看前面这些大道理都讲差不多了是吧，到这儿呢您狗尾续貂吗，怎么办？讲一个关于亲情的故事啊。这个反正这个导演的才华没有办法跟斯导去比， 但是这么样去处理，我觉得让这个电影的系列啊不算强势收尾，就默默温情啊、这种感觉啊。 为你这个电影的幕后阵容说句好话吧啊、这个导演虽然没有斯皮尔伯格导演那么名气那么大啊、但是乔·庄斯顿呢还是一些好片子的导演，你比如说那个你经常唠叨那个亲爱的我把孩子变小了 啊， 包括《勇敢者的游戏》第一部，还有就是《美国队长》《美队》第一部， 是 都是他导的。 哎，另外还有一个演员很特别啊，我就是后来再看的时候，觉得那么眼熟呢。 谁呀、 啊？此人叫亚历桑德罗·尼沃拉啊。提到他，你可能觉得名字比较陌生啊，但是我们要说他，中国观众特别熟悉的一个角色，你就会知道他是谁了。那就是《一球成名》当中演那个放荡不羁那个大球星的那个家伙 哦， 他是一个美国演员，而且还曾经在《变脸》当中有演出、啊， 就是那个吴宇森提拔的他是吧？ 对，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啊，他们到了这个小岛之上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非常抱歉，我们 谁打的我？ 应该是库珀。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清理四周，让这里更加安全一些。 这些人不错，在这个岛上没有安全的地方。我们必须回到飞机上，让你太太别再叫，这样叫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阿曼达，阿曼达，格兰特博士说那样很危险。 什么，亲爱的？ 他说那样太危险了。 你说什么危险？ 那是什么？ 是暴龙。不是，比暴龙还要大。 我们得马上离开，快离开这儿！ 怎么回事？ 赶快到飞机上去，大家都到飞机上去，快点！ 另外那个人呢？ 库珀受过训练，他能保护自己。快点上去，快点！ 别怕。 没关系，我们绕着岛飞。 帮我一下，尤德斯基。 好。 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啊，张总，我们又听到了《侏罗纪公园》第三部啊，这个电影。其实作为这个系列电影啊，您还是得看看这一部啊，别直接不看了啊。你要不想看呢，没事，你把它扒了一边去。咱们来看好看的啊。 啊，终于可以不提那个饭了是吧？哎呀，太好了。 侏罗纪世界的第一部啊，这总得看看吧。 世界应该是开启了另外一个侏罗纪的一扇窗口，另外有人说它就是打开了一个另外一个宇宙啊。 哎，对对对。 这个因为跟 宇宙、 跟侏罗纪公园你说有联系，它也有。就是历史上的联系，但是它 的的确确是为新的观众们来展现了一个侏罗纪的世界的这么一个大门。 这电影好就好在，如果你是老观众，你能够从中找到致敬的段落。 对，他致敬很多。 如果你是新观众，什么都不影响，你就看这新故事就行了， 对， 挺好看的。 对对 对, 对、 啊。另外这里边这个还有一个跑错片场的来演了是吧，就是星爵嘛。 星爵。 昨天咱们是银河护卫队当中他就是主角啊。 啊 在这里边他又来了。 怪不得响指一响他没了。 跑侏罗纪世界来了，哎，这都不挨着啊。那么这个侏罗纪世界的这个故事呢也是特别好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今天说主题公园这个意思，挺有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代入感的啊。 这就是我说从理论上是延续了侏罗纪公园当中告诉你的，你看恐龙在人类把它复苏复活之后它做什么用，第一部里面是展示给你用的，第二部里面它已经加入到一个就是表演环节了， 对， 成了一个乐园了。 对，那么在这个乐园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星爵啊，克里斯帕拉特，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一个恐龙的训练师啊，这相当于是那个 马戏团， 哎，还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他既是这个饲养员也是训练师吧，同时也在尝试跟恐龙进行交流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他是怎么跟啊这个四头这个小龙啊，尤其是跟这个首领 Blue 啊，跟他们来进行互动的。 请别开枪，请别开枪，不要开枪， 被电击枪打过他们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 布鲁，往后退， 往后退。 嘿嘿，我刚说什么了？别动，我看见你了，退后。好了， 很好，很好。 哪里？ 待着别动，很好， 把门关上。 你疯了吗？ 嘿，相信我没事。 把门关上！妈的！ 知道为什么会有职位空缺吗？嘿，永远不要背对着炸弹。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是侏罗纪世界啊当中主角克里斯帕拉特啊对于这个恐龙朋友们的训练。 你知道当时那个片子在跟大家见面以后，对于星爵训恐龙，就是训练恐龙这一段啊，大家是怎么评价的，有一个很好玩的一句话的评论啊，说星爵被这个迅猛龙包围着的时候啊，总觉得他要开始跳舞了。啊，还有一 看赚了啊！ 啊，还有一个评论特别逗，就是当时你记不记得很多人关注点是什么？说女主角穿那个高跟鞋啊，什么牌子的？跑的那么多的地方，能跑过恐龙？ 哎，对对对对， 是吧？穿着高跟鞋在一块打。最后一个评论是这样的，说没有任何恐龙在本片拍摄过程当中受伤或者死亡，大家放心吧。 对，他们都是绿色的假的。啊，那么这个系列呢，我们知道，第三部已经在制作当中了啊，据说啊，计划2021年6月份啊，也跟我们见面，三年一部啊，是吧？新的三部曲 差不多是这样、 啊。第一部世界是2015年，这第二部是2018年，下一步按照这个常规的一个计划来看啊，2021年就会跟我们见面。 那星爵还是跑不了呗？ 应该跑不了啊。这个斯导和这个科林特莱沃若啊将会继续携手为我们奉献恐龙的故事。那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饕餮系列电影的回顾之旅也就告一段落了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听侏罗纪世界第二部的原声音乐。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